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的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著名相声演员戴志诚1978年进入天津市曲艺团，从事专业相声表演，受到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郭荣启、常宝霆、白全福等的悉心培养，后拜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为师。1986年，戴志诚从天津曲艺团调到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并于1993年底开始和姜昆合作表演相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和《送你一支歌》《合家欢》《踩脚》等作品，深受观众喜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由姜昆、孙晨、戴志诚合作的相声《假如没有警察》。参加表演这个段子的孙晨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著名编剧和相声作家，同时也是相声演员。由孙晨于1996年创作表演的相声《假如没有警察》，参加了公安部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受到了很高的评价。下边啊，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姜昆、孙晨、戴志诚合作的群口相声《假如没有警察》。 这一个人要是站在俩警察中间，心里总不是太是滋味，你看。所以呢，我抓紧时间，我得先说两句。我今天跟两个警察一起呢，来给大家演节目。大家别误会，我这里祝所有的全国的公安干警新春快乐。行了，我先说完了，请您说吧。 你说吧。 啊？还让我说？ 啊？ 还让我说？ 说吧。 那行，我再祝我们所有的这个民警同志，你们在新的一年中，你们事业有成，一顺百顺，特别顺利。谢谢。你说吧， 你说吧， 还让我说？好，我说我这样，我祝你们啊，这个民警同志，你们啊，挺辛苦的，也顾不了家，你们啊，合家欢乐，这个全家都特别好，爱人孩子好上加好，好啊。说吧， 你接着说吧。 那我要说完了呢？ 你要说完了啊，把你带走啊！ 哎，这怎么回事？哎，咱说的好好的，咱们别开玩笑。你 装糊涂， 不是 自己干的事儿，自己想不起来了。 你别这样，我跟你讲，你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个守法公民，社会普通一兵，从不坑蒙拐骗，从不利己损公。我在街上走道的时候是不上马路，我骑车的时候我不闯红灯，我是这个不偷不抢不骗不坑，我这个坚持计划生育，从来不超生，我也不喝酒，我也不抽。喂， 凭什么抓我？我跟你讲，这个 啊， 你呀误会了。 误会了。 去年的春节晚会上，你不是想当警察吗？ 哎、对，我特别想当警察。 批下来了， 别把我当警， 批准你姜昆啊为光荣的人民交通警察。 我管交通去了。 您想我们大家琢磨了啊，你姜昆是个著名演员， 对， 你要是当了交通警察， 嗯， 帮助我们马路上宣传交通法规，指挥交通，影响面大呀， 是不是 啊？ 我站那儿，我告诉红灯不许走，是吧？ 绝对不走， 是吧？我要站那儿，甭说红灯不走，绿灯他们都不走。 绿灯怎么不走啊？ 大家伙看我在这指挥交通，围着我要听相声， 这不 是？ 这不影响面大呀、 啊？哎，我说 啊， 到我们这儿来。 到您这儿去 啊，我们这儿也批下来了、 嗯、 特批您做一名户籍民警， 让我当户籍民警 啊， 每天跟您在一块 啊， 深入基层群众当中去， 是 张大妈 啊， 李大婶，王大娘，跟他们在一块 儿、啊、 日久天长长得跟您一样， 对， 像老太太似的。 谁呀、啊、 不就特别的。所以说啊，你今天是能多说几句你就多说几句， 以后啊你就没有上台演出的机会了 啊。我明白了，你们说我以后当警察了， 对， 不是演员了， 哎， 不能在台上说了， 对对对， 对不对、 嗯、 那好，这个当了这个警察就要严肃一点、 嗯、 我想问问你们俩 啊， 那么我们当一名真正的警察，除了穿你们这身衣裳还发点什么东西、啊、 想的还挺多 啊。 你像我们交通警察 啊， 还得发一个指挥棒， 哦， 还得发一条皮带，斜挎着的，白色的，漂亮极了， 太好了、 哎、啊，我们还发一个皮夹子， 皮夹子， 哎，笔记本、圆珠笔，记个事儿什么的。 对， 我们还得发一对讲机，啊、通讯联络。 好、 哎，协助治安呢，我们还发一手铐子。 行了行了，发这点东西我都收下了 啊！ 我跟你讲，我这么的，我上身我穿你这个，你这漂亮、 啊； 上身我穿你这个，你这线直。我到时候我这么我斜挎的皮带，这儿弄的对讲机、 哦， 这手我夹着这个皮包 啊, 啊，这手呢我拿着这个指挥棒、 嗯， 这手我还拿着笔记本， 啊、 这儿搁着那个圆珠笔， 啊、 这儿戴上手铐子， 什么 傻子这？ 是你、 啊、手铐子应该搁这块儿坐， 哎，放好了。 反正跟您这么说吧， 啊， 我也觉得挺高兴的。 嗯， 你们要拿什么衣服，我穿什么衣服呢？我把什么警察干、 嗯， 我当什么警察，我在什么地方站， 哇， 让大伙儿看一看我穿上警服。哎呀，这姜昆呢，绝不是土豆染黑色愣出松花蛋。 对对对，什么词儿啊这是？ 啊，我反正现在挺高兴的 啊， 一激动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啊。 这么着，反正这个警察也干不了多一会儿了，我干一会儿是一会儿。 哎，宝贝，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干多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哎，现在这个警察干不了多一会儿了。 不是，什么叫干一会儿啊？ 这个警察当中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俩不知道？ 不知道。 哎呦，那我得告诉你们，我们中国的警察呀、 啊，啊， 马上就要撤了。 啊？不是，谁说的？ 当然是说了算的人说的。他说了不算的，说这事干什么？ 你说，不，你等会儿吧。 啊，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的？ 我是刚听说， 刚才 在就那个马路口那块， 谁说的？ 哎呦，有一个大胖子特有派头 啊， 往那站着，跟着警察一边吵吵什么的，要罚款就罚款，无法无天，把你们都撤了。 他说他给把他们撤了。 不 啊， 说话那人是干什么的？ 这是 蹬三轮的。 他说的那是气话， 这叫无风不起浪、 哦、 肯定上面他得有这个精神，要不然他当众他说这。 你呀、啊，别瞎琢磨他说这话啊！ 你们俩得琢磨琢磨 啊！ 你看现在有这种事情发生，你们得琢磨琢磨，那转业干点什么事啊？对不对？你想你会什么？ 你想我是交通警察 啊， 我就会指挥交通，疏通堵塞，纠正违章，保证车辆畅通，去负责行人的安全嘛。 你穿这身你指挥人家听你的、 啊、 你穿我这身你指挥谁听你啊？对不对啊？你干脆我给你啊想办法帮助你转业干点别的。你那个砌墙会不会？ 那个不会啊。 他修理那个铝合金门窗， 那还没学呢。 通下水道， 那更不会了。 那你会唱歌不会？ 哎，唱歌我会啊。 说这警察也会唱歌， 瞧你说的了 啊！ 我们警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呢。 哎，我听听你唱歌怎么样？ 我给你唱一个、啊， 水平如何？你唱一唱啊！ 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啊？ 哎呀，我真没想到这个民警同志能唱这么好听的歌， 好听吗？ 行了，我给你介绍到歌舞厅工作了。 歌舞厅。 哎，你到歌舞厅当个歌手嘛？ 我不去歌舞厅。 我知道你对这个警察这个工作挺这个怀念的是吧？ 啊！ 但是你得这么想啊， 明明白白你的心，对警察的工作有感情，从此工作到卡拉 OK 厅，不当警察当歌星哦。 他给我发到歌厅去了。 我跟你说，你要当歌厅啊，哦、你像你当歌厅，你挣点小费也比你当警察挣得多呀、啊，对不对？这样把失去的青春可以全部的都给找回来。 那好， 像您还有一个特别方便条件 啊， 您陪个酒啊，陪个客呀、啊，你搞三陪没人抓你、啊，对不对？那个 谁搞三陪呀、啊？ 不是，怎么说 男同志嘛，对不对？对对， 这个人，你能干什么？ 我呀， 啊， 值班执勤，走街串巷。风天爆杆夜间巡逻， 你先别说这个，就是你会不会唱歌？像他似的唱的，你会不会？ 会啊， 你也会 啊， 唱的听着，唱的听着， 明明白白你的心， 怎么改伯伯了？这个 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甜蜜的梦容易醒，啊啊啊啊啊！ 好吗、 嗯、 一看就是在居委会那经济班里边学的，对吧？那个这你这个不行啊，你这个讹了他不，你这个你要到那个歌舞厅不行了。那你这我给你介绍到京剧院工作。 京剧院， 哎，卷儿你是当不了了 啊， 你跑个龙套准行吗？哎，我跟你们俩安排的好不好？ 这就把我们给撤了。 撤了， 我跟你说，你把我们撤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哎呦，你想要没警察的人多自由啊，是吧？哎呀，走道都给横着走。我那边我没人说我是螃蟹横着走的、 哦、对对对， 我跟你讲，在大马路上我开车、 啊、 我可以横着开竖着开，我折着跟头。 你这玩命呢， 反正说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呀、 哦、 没有你们户籍民警管了、 哦、 我东城住两个钟头，西城住两个钟头，南城住两个钟头，北城住两个钟头，这一夜我要是住下来啊， 睡得特舒服， 那估计就睡不着了。那个 上不下这的， 哎，但是心里高兴，他自由了、 啊、 对不对、 啊、 咱们国内舒舒服服逛一逛，然后在国外咱们还逛一逛去。 你等一会儿吧， 啊， 你想出国就出国啊，你得办出境手续。 办什么出境手续？没警察了找谁办？哎，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了、 啊、 对不对？我要想上俄罗斯， 怎么的， 咱们一抬腿咔， 怎么样， 这就算过去吧。要想去尼泊尔、嗯、咱们一抬腿咯咚， 怎么样， 也算过去了、嗯、咱们要去日本一抬腿扑通， 怎么样， 掉下去了。那个 废话，那有海挡着呢， 坐船去、 啊、这可以、啊、 到了北海道咱大摇大摆的。咱们在 这位先生 啊， 请您出示护照。 没护照没警察不发那个。 哎呀，我们要检查护照。 检查护照 啊、哦、 你是干什么的？ 警察。 哎呀，警察都撤了，你没接到通知吗？你们日哦对了，你是日本警察。日本警察不归中国管吗？哎，那哎，你没撤，那你没撤，光撤一半不行，这个那看来这国还出不了吧？ 你呀、啊，赶紧回国吧！ 行，就在国里边舒舒服服的，咱们待。 哎呦，回国你也舒服不了了。 那怎么舒服不了了？ 你想，中国要是没有警察了 啊， 这外国人全往中国来了，咱们中国的人能少得了吗？ 那就更多了。 你想那时候马路上是人挤人，车挤车呀。 啊， 全都插在一块了。 那车都什么样啊？ 你想，那自行车全得在房上待着了。 上房了？ 那个吉普车横马路中间， 嗯， 那个大马车落在吉普车上了。 哎呦，这乱七八糟！那我不能在家里边待着，我不住。 你们家待不了，你们家已经挤得全是人了。 那我们家好几口人，我们住哪儿啊？ 你们家人全在树上趴着了， 成猴了 啊！ 你这边怎么没个秩序啊？你们这 都没有警察了，谁还管秩序啊？ 啊、 咱们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到现在连个红绿灯都没有。 你们警察干什么？你交通警你就应该没有红绿灯的说。 哎呀，我管不了这摊了。 那你干嘛呢？你 让你给我撤了。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那个歌厅唱歌呢。 你唱歌外边这么乱，你在这唱什么歌啊？ 你看我在歌厅可不就唱这个吗？ 你在唱哪个？ 各位朋友要保重身体，马路上人多我放心不下，干了一辈子革命警察，没想到让姜昆 把我撤了。 不是我这 只敬礼， 我是我。你别敬礼了好不好？ 我交通问题管不了了， 管不了算了，反正那个街上的挤是挤 啊， 这大人嘛还能挤一阵吗？有情有力，我把孩子送学校里，只要孩子不 领孩子干什么去啊？ 把孩子找一个学校让他上学，只要不挤。 你是这片住的吗？ 那怎么不是这边了？我就在那个十字路口那住着啊！ 啊，早上几点出来的？ 我早上八点钟出来的。 现在几点了？ 现在晚上七点半。哎呦我天，走十多钟头，这个 怎么穿的乱七八糟的？ 没跟你说，这路上太挤，人太多，我从树下。 你是谁呀？ 我是姜昆，大家伙都认识我呀。 姜昆 啊， 你是真的假的？ 你这还有假的吗？这个我跟你讲， 谁能说明你啊？开个证明吧。 开个证明就找派出所吧。啊、你就是户籍民警，你给我。 我不管了。 你干嘛去了？ 你给我撤了。 我撤你现在在？ 我现在在京剧团跑龙套呢。 你跑龙套呢？ 哦，爱找谁找谁去吧，我不管了。 喂喂喂， 不 管了。 你管 我？ 哎，行，这玩意儿没警察还真麻烦呢，这个呀。 你知道麻烦了吧？ 不行不行，看来真不行。 跟你这么说，你要想让高山大川郁郁葱葱，没有森林警察行吗？ 这不行。 要想旅途安全，没有铁路警察行吗？ 不行。 要想有个幸福的安定环境，没有治安警察行吗？ 不行。 要想有效的打击犯罪，没有刑侦警察行吗？ 不行。 要想有正常的生产秩序，没有治安保卫警察行吗？ 不行。 要想维护祖国的尊严，没有边防警察行吗？ 不行。 你们家要是着火了，你光找消防警察行吗？ 不。那我找谁啊？那不就找消防警察？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就想到了人民警察，这老百姓得多感谢你们呀！ 你也不要说客气话，这是我们的责任呢。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要尽心尽力的为人民服务。 用我们的忠诚换取您的理解。 对对对，你们这么一说，大家感觉到这个民警确实太重要了， 是不是？ 那么我当众宣布一下啊，我们中国的警察不撤了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传统戏曲一直是我国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不论男女老幼都十分喜欢，很多相声作品都由此取材。下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小段《老太太讲戏》。 这个相声吧，它虽然是短小 啊， 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 哎， 也有一个故事。 哎，对， 你看有的时候啊，在这个报纸上呢经常见到有一些个起义评论啊，当然这个写评论文章那个写的主很多， 是 我们看完一个电影就有影评， 有观后感嘛。 对呀、 哎、 我们观摩一个戏看完了以后，我们观后感是什么？ 对， 可以用文字嘛来写下来。对一出戏的评论 是， 但是那个评论文章啊，这是最难写 哦，不好写， 必须得举例比喻、 嗯、 啊，这里边得有丰富的东西来说明这个问题， 是是， 对不对？ 哎， 您像我母亲要看戏呀，她这观后感没法写。 哦，老太太爱看什么戏啊？ 爱看戏， 嗯， 最爱看评戏。 哎，一般的老太太还是都喜欢看评戏。 对对对， 哎， 她这个有时候也讲 哦， 听这出戏什么内容啊，她也讲。 嗯， 可是讲的呀，咱都不太合乎情理。 哦， 这不是前些日子吗？ 嗯， 前些日子我母亲跟我们同院的街坊 啊， 二大娘，我给买了两张票去看评戏去了。 哦，什么戏啊？ 看这出戏，传统戏。 哦， 很好啊。 嗯， 杜十娘怒沉堕宝箱， 你这个戏才合乎老太太口味。 就是啊。 嗯， 我母亲往那一坐非常高兴。 嗯 啊，当时看她还真看懂了。 哎， 给我们那个同院那大娘讲。 嗯， 哎，大嫂子，看见了没有？这戏你听得懂吗？我给你讲讲吧。 嗯、 你看那个那女的，那是杜十娘。 哎，